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20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3的第7页。已见地者，于诸形象，应不除遣。上次讲解到，佛以五种过失，或是生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意相的执着。我们正在依讲义13的第9项，讲解第一个过失，就是形象不遣失。上次已经将《成唯识论》第9卷的四善根观行颂讲解完毕，现在再依《一切师地论》文讲解。请看讲义13第7页的第13行。又于伽云：极善定心，第4禁律，顺抉择分，未遣诸相，未脱二福。在于伽师地论第64卷中提问说，在无分别智证入非安立地的真如观时，如果要说无分别智是行于有相的境界，对于清净解脱二种福有什么过失呢？这二种福就是相福与粗重福，在下面的一科会做详细的解说。回答说，极善定心，第四禁律，顺抉择分，未遣诸相，未脱二福。极善定心可以做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极善是指修学出世圣道，胜于世间的一切善法，所以就称名为极善。因此极善定心就指与修学出世圣道相应的定心，就含摄了修慧中的有漏位与无漏位，修学真如观的定心。第二种解说就是指菩萨在四家行位的定心，这是最殊胜的有漏位的善心，所以称名为极善定心。第四禁律是说，菩萨在四家行位，多依止第四禁律来修学。我们上次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第四禁律是定慧均等。菩萨在四家行位，多依止第四禁律修行，证入圣道。这也是一种表法。定就是表示福德，表示利他。慧表示智慧，表示自利。定慧均等就表示修学菩萨道要福慧双修，要自利利他，不可以偏废。那么也有这样的说法。顺抉择分 即指暖、灵、忍，是第一四家行位。我们曾经在第34讲中解释过这个肾角色分了。在暖位一指的定心称为明德三摩地，观察索取净空。明是智慧，德是得到，观索取净空就能够得到智慧，所以称名为明德三摩地。在顶位就一指明增三摩地，也是观察索取净空。经过了长期的修习止观，智慧增加了，所以称为明增三摩地。在忍位是一指入真意一分三摩地，其中下忍是印证索取净空，中忍观察能取心空，上忍印证能取心空。能够印证索取净空即能取心空，就已经证入了一部分的真实意，所以称名为入真意一分三摩地。在是第一位是一指无间三摩地，此时双印能锁二取空，不间断的下一刹那即证入真如，所以名为无间三摩地。未遣诸相，在四家行位修学真如观的时候，在观心上所显现的真如相，是从闻思佛法所思维安立的真如相，并不是无相的真如实相。所以说观心并未遣诸形象，未脱二福，因为没有遣除诸相，因此于相福与粗重福也不能清净解脱。无分别智是清净解脱的，极善定心行于有相的安立真如相，所以并没有清净解脱二福。因此如果要说无分别智是行于有相的境界，就会有无分别智未能清净解脱二种福的过失了。故知此云除浅相者，空有相分，通明为相。由以上的讨论可以得知，在经文中所说的除浅诸形象，是要将空有二相都除浅了。形象不浅是这一科呢，到这边就解说完毕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若不除遣诸形象者，因于相符不得解脱。丑二或是异直，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寅二，相符不脱失。相符是说杂染的诸法形象，因为无始以来的虚妄熏习，自然显现为似乎是离心而另有真实自体的镜像，它能够系缚众生的心，使令众生不能认识真实相。因此，如果见地者在见圣意地相的时候，仍然有诸法形象同时现行，那么应该仍然被诸法形象所系缚，而不能解脱。但是见地的圣者，事实上他确实是解脱了相符了，所以知道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相异，便会有相符不能解脱的过失。再看下面的经文，此见地者，于诸相符不解脱故，于粗重符亦因不脱。丑二或是异直，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寅三，不断粗重失。相符与粗重符有许多不同的解说，在下面为引用原册书来做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以现行的诸法形象称为相符，能升起诸法形象的种子就称为粗重符。此见地的圣者，既然不能解脱现行诸法形象的系缚，当然他也没有能够解脱能升起诸法形象种子的系缚。我们看讲义十三的第十项，不断二符失。为不了知如幻事故，诸心心所与所缘相不得自在，故说相分名为相符。位于相符不自在故，诸粗重符亦因不断。当心法与心所法在现行升起的时候，就会有一分能缘虑能分别的见分，与一分所缘的相分。为不了知如幻事故，在唯识中，幻事是譬喻依他起的原生法，虽然是有，但是并不真实，所以称为幻事。相分是由因缘所生的依他起法，可是在见分、缘虑、相分分别的时候，却不能够了知相分是依他起的原生法， 而执着所缘的相分，另外有离心之外的真实自体。因为不符合相分的真实相，所以说诸心心所与所缘相不得自在。什么是离心之外的实有自体？好，你们如果从生死一品开始听，听到现在，这一句话应该听了很多次了，就是我们执着离心之外有实有的自体。那么什么是离心之外的实有自体？我们上次问答的时候曾经说了依他起是什么，依他起就是这一念心，对吧？我们也说了依他起是由因缘所生法，所以依他起是有为法，对吧？那既然是有为法的话，那么色法、心法、心所法以及不相应行法都是有为法，对吧？因为色法是心所变现的法，心法是心的自体，心所法是伴随着心法升起的法，不相应行法是在色心法的分位上面安立的法，所以他们都不离心。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切有为法不离心，对吧？好，有为法是不离心，无为法是依他起的真实相，所以无为法也不离心，对吧？无为法就是心的真相，所以它也不能离心。既然有为法与无为法都不离心，那么佛说一切法略有有为及无为二种，所以我们可以推出这个结论，就是一切法皆不离心，对吧？所以在心之外是没有一法存在的。所以说执着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体之法是妄执。我们刚刚的结论是在心之外是没有一法存在的，而你执着在心之外还另外有一个法的自体存在，所以说是妄执。这个就是由无明遍计所生的妄执。现在应该对这个执着离心之外实有自体法应该比较清楚了。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故说相分名为相符。由于以上所说的理由，所以就称相分名为相符。位于相符不自在故，诸粗重符一音不断。由于见分对于相分不能自在的了知其真实相，可知现行的相分没有能够断除，所以能升起相分的种子，也就是粗重符，也应该是没有能够断除。 然此二福诸说不同。对于相福与粗重福的解说，在经论中有不同的说法。大唐三藏云，西方诸师自有两说。玄奘法师说在印度就有两种解说。一云，一切有漏相分，以为相符。为由有漏相分立故，见分心等不能了之，诸有漏法皆如幻等，非有似有。由无明故，便执实有色心等法。若依此事，即相是福，故名相福，即六事中实业事也。第一种解说，一切有漏相分，以为相福。一切与烦恼相应的心，心所法的相分，都是相符。怎么说呢？为由有漏相分立故，烦恼相应的心，心所法的相分，它有一种力量。见分心等不能了之，诸有漏法皆如幻等。由于他有这种力量，能够使令见分心在原律相分心的时候，见分心不能了知所缘的有漏相分心，是如幻视的依他起性的原生法，非有似有。依他起的相分是由因缘和合而现起的，并不是自然而生的真实自性。但是由于因缘和合现起的依他起相，它显现的似乎是有自然生起的真实自性，所以相分才有这种力量，能够惑乱见分。好，这个是从相分这一方面说，它有能够惑乱见分的力量。由无明故，便执实有色心等法，这个就是从见分这一方面来说。能分别的见分在升起的时候呢，有无明跟它相应而升起，于是便障碍了能了知相分实相的智慧升起，所以见分便被相分所迷惑，执着色心等法实有自然而生的自信。如果依照这种解释，相分即是系福，相分有系福见分的作用，所以相分就称名为相福。在六离合式中呢，这个就是属于实业式了。即相分上能伏诸惑，名粗重伏，形象粗故，此亦持业，准上因之。诸惑就是指与见分心相应的烦恼。当这些烦恼与见分心同时 行于相中上的时候，这些烦恼就能够系缚见分心，使令见分心迷惑，不能了知相分的真实相貌。因为这些烦恼的形象非常的粗重，所以就称这些烦恼为粗重缚。意思就是粗重的烦恼就是缚，烦恼有系缚见分心的作用，所以称名为粗重缚。这个在六离合式中也是属于实业式，就如同前面相符得名一样，所以依照相符的得名就可以了知了。总说义者，所缘相分名为相符，能缘见分贪等诸惑名粗重符。所以总而言之，作为见分所缘境的相分，因为无始的熏习，它有一种能够迷惑见分的力量，它能够系缚见分，使令见分不能了知相分是因缘所生的依他其相，而生起了妄执，因此就称相分名为相符。而能缘律的见分，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相应，这些烦恼能够系缚见分，使令见分不能了知相分的真实相，因此这些烦恼就称名为粗重缚。是故于且五十一云，亦能通达阿赖耶识，外为相符所符，内为粗重符所符，据说如彼。这是引用于伽师地论第五十一卷论文来作为证明。亦能通达阿赖耶识，这个是说在菩萨证入见到位的时候，根本是能够通达真如圣意地相。在厚德智中即能通达阿赖耶识，能够观察阿赖耶识中的一切杂染种子，外为相符所符。菩萨能够观察阿赖耶识的见分，被所变的根深器界的相分所系缚，内为粗重缚所缚。阿赖耶识的见分被一切杂染种子所随逐，而无堪能解脱所系缚。那么这是一种说法，或者也可以说七种转世的见分被自己的相分所系缚，而不知相分是如幻的依他起相。这个是相符。见分又被相应的烦恼所系缚，执着实有我法的二种执着。这个就是粗重符。这两种解说呢，可以去参考于伽师地论卷五十一含清净的解释，以及于伽轮记的解说。他们的解说不一样。 一云，相符即摩罗氏以为自性。此意说云，由摩罗氏相应四惑，是分力故。六世中惑，于诸相分，不能了之，如幻视等。故说摩罗名为相符。若依此事，相位相分，符即摩罗，相之符故，名为相符，即六世中一主事也。第二种解说，相符即摩罗氏以为自性。相符是以第七摩罗氏为他的自体性。此意说云，现在解说为什么摩罗氏即是相符的道理。由摩罗氏相应四惑是分力故。第七摩罗氏从无始以来就有我痴，就是无明，还有我见、我爱、我慢四种烦恼相应。如果没有修学圣道，这四种烦恼从无始以来与摩罗氏的相应是从来不会间断的。第七摩罗氏它又是第六世的根，第六世又是前五世的分别一，所以第七世的势力就能够影响前六世，因此我们说第七世是前六世的染净一。六世中惑，六世就是指前六世，主要是指第六意识。当摩罗氏与四烦恼相应，这些烦恼的染污势力便能够影响前六世，使令前六世中的烦恼相应现行活动。于诸相分，不能了之，如幻视等。前六世中的烦恼现行活动了，于是前六世心与相应的烦恼心所的见分，对于所缘的相分就认识不清了，不能够了之。相分只是如幻视的依他起自性，而妄执相分有真实的自性，故说摩罗名为相符。有以上所说的理由，所以说第七摩罗氏就是相符，或者说相符是以摩罗氏为自性。如果依照这种解释，相就是指相分，符就是摩罗氏，相分之系符，故称名为相符。这就是六离合式中的一主式，主是摩罗氏，由摩罗氏为主而升起对相分之系符。所以是一主事。言粗重符自有二种。一，六世中惑名为粗重，亦如上说。对于粗重符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前六世中相应升起的烦恼就称名为粗重符。如同我们在前面第一种解说中说明粗重符的义理是一样的。二者 烦恼所知二障势力，令诸有漏无蕴等法无所堪任，即说此为粗重福也。粗重福的第二种说法是说，烦恼障与所知障升起现行的时候，就有势力能够使令众生的有漏无蕴等法没有修学善法出离生死证得无上菩提的堪能性。所以说此二障与二障的种子是粗重福。今于此中说前非后也。这里说的粗重福呢，就是指第一种的说法，前六世相应的烦恼是粗重福，不是指后面的说法。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印度流传的两种解说。有云，粗重福者，诸烦恼见分种子，相福即是烦恼相分种子，又现起相见，亦是二福。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也有人说，烦恼心所的见分种子，就是粗重福；烦恼心所的相分种子呢，是相福。种子既然是粗重福与相福，所以烦恼见分种子现起的见分心也是粗重福，烦恼相分种子现起的相分心就是相福。意思就是烦恼就是福，能够使令心不能造作善行，所以烦恼就是福。若依三无性论有两节文，故彼上卷云，分别性名为相惑，依他起性名粗重惑。依照三无性论解说相福与粗重福，在论文的上卷中有两段文来说明这两种福。三无性论是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他将遍计所执相翻译作分别性相，依他起相翻译作依他性相，圆成实相翻译作真实性相，相福翻译作相惑，粗重福翻译作粗重惑。分别性名为相惑，就是遍计所执相是相福的意思。依他起性名粗重惑，是依他起相，就是粗重福的意思。故上卷云，四遍相惑，粗重惑，若分别性起，能为二惑，系福众生。一者相惑，二粗重惑。相惑即分别性，粗重惑即依他性，故此二惑所以得力者，于依他起性中实为分别性，故得力。这个是三无性论上卷的第一段文说明 二货的安利。四辩向货粗重货，在论文中先略说什么是分别后，再分辨向货与粗重货。若分别兴起能为二货系服众生，一者向货，二粗重货。如果凡夫一生对于所知的一切法相上升起了遍计所执相，这个时候就有二种惑能够系服众生，使令不能脱离生死。第一种就是相惑，第二种就是粗重惑。相惑即分别性，粗重惑即依他性，这个就是定义这两种惑。遍计所执相就是相惑，杂染的依他起相就是粗重惑。故此二惑所以得利者，于依他起性中只为分别性故得利，这个就是说明安利二惑的原因。当心所法升起的时候，见分心与相分心都是依他起相，可是在见分心缘虑相分心的时候，因为有无明相应，所以见分心没有智慧能认识相分心是依他起相，就由名言的辩计而执着相分心在离心之外，另有假说的真实自信，就成为遍计所执相。这个遍计所执相就是相惑。此时又熏习了阿赖耶识，成就了遍计所执相的杂染种子。等到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这杂染的种子又升起现行的杂染依他起相法，由此而生死轮回不断。那么这个就是粗重惑，二惑由此而得以安立。是曰：呼分别性为相惑者，相为相貌，说相貌惑能为惑缘，故说为惑。但依他性是正惑，而说轻重者，分别性但是惑缘说惑，故名为轻。依他起性正是惑体，故说粗重。这个是上卷的第二段文，解说二惑的名字。呼分别性为相惑者，称遍计所执相名为相惑的原因是什么呢？相为相貌，相惑的相是相貌的意思。说相貌惑能为惑缘，故说为惑。根据三无性论的解释，遍计所执相 能够障碍无分别智的升起。由此为缘，便使令见分心嫉妒分别相分心的相貌时，不能了知相分心是依他起相，而执着为遍计所执相。因为遍计所执相能够作为依他起见分心生惑的缘，所以就称名为相惑。但依他性是正惑，而能生惑的自体是依他起的见分心与相分心，所以依他起相才是真正的惑体。根据三无心论，由于见分心在相分心上虚妄分别周遍嫉妒，升起了遍计所执相，熏习阿赖耶识，成为了杂染种子。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即能感得未来依他起生命体的苦果。依他起相与遍计所执相这两种惑相互为缘而有，使令众生系缚生死不得出离，所以说二惑系缚众生。而说轻重者，这两种惑的轻重如何分别呢？分别性但是惑缘说惑，故名为轻。遍计所执相能为惑升起的缘，而名为相惑。它并非是生惑的自体，所以说遍计所执相是轻。依他起性正是惑体，故说粗重。依他起相正是能生惑的自体，所以说是粗重惑。看讲义，讲义下面有两行文，把它划掉。那个是三无心论中的文。就是由相惑故能障无分别智，一直到言二惑系缚众生也。这两行把它划掉。同显阳论，原策书认为在显阳圣教论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故比第十六云是依他起自性，以相及粗重为体。云何说为依他起？由此二种更互为缘而得生故。为相为缘起于粗重，粗重为缘又能生相。在显阳圣教论第十六卷有这一段文，而这一段文在窥基法师的成为世论述记中有解释，我们就依照述记来解释这段文。是依他起自性，以相及粗重为体。相是指现行的依他起相，因为是杂染的依他起相，所以是现行的有漏相。粗重是能生依他起相的种子，是有漏的种子，所以杂染依他起自性是以有漏现行依他起相 即有漏的种子为自体，云何说为依他起？相及粗重，如何说是依他起呢？由此二种更互为缘而得生故。由于相与粗重互相为缘而得以生起，所以是依他起。为相为缘起于粗重，当现行相升起的时候，又熏习了阿赖耶识，升起了新的种子。现行熏种子，种子依他现行相而升起，所以是依他起。粗重为缘，又能生相。种子成熟了，因缘和合，又能够升起现形相。种子生现形，现形相要依他种子而升起，所以也是依他起。这个是述记中解说这一段文，明显的跟三无性论的解说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原彻书说是一样的？就是原彻法师跟慧寂法师他们对于法义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段文原彻法师来解释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像慧寂法师刚刚这么解释。我们再看下面《一良摄论》第四卷云：“结有二种，一相结，二粗重结。相结难解，粗重结难灭。心分别诸尘，名相结。由此分别，起欲称等惑，说明粗重结。若得无分别智，即解相结。相结不起，粗重结即随灭。依真谛三藏翻译的《摄大圣论世亲释》第四卷中，也有讨论这两种福。释文中说，结有二种：一相结，二粗重结。在此处呢，就将二福翻译作二结。相符就翻作相结，粗重符就翻作粗重结。那我们先解说相结与粗重结的定义。心分别诸尘，名相结。我们在前面说过，真谛法师是将遍计所执性翻译作分别性。心就是见分心，诸尘就是所缘的相分心。当见分心、缘虑、相分心的时候，由于嫉妒分别、依名记忆，不能了知所缘境是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相，而记着诸尘是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体，就称名为相结。由此分别起欲称等惑，说明粗重结。由此遍计所执分别升起欲贪嗔恚等烦恼，与见分心相应，这些烦恼 就称名为粗重节。这个以上呢是说明二节的定义。相节难解，粗重节难灭。真谛解释说，难灭的意思是说，要得到了无间道，才能够断除欲贪嗔恚等惑。要学习闻思修慧，行修止观加行，才可能得到无间道。所以无间道难得，故说粗重节难灭，相节难解。难解是说要得到解脱道，才能证得真如，解脱自在。在修行时，要先得到无间道，然后才能够得到解脱道。而说无间道难得，意思也就是说，解脱道也难得，所以说相结难解。若得无分别智，即解相结。二结的根本在于相结。在见道位的十六心见道，其中的八忍证无间道，八智证得解脱道。在证得了无分别智以后，就解脱了相结。相结不起，粗重结即灭。没有相结作为依止，当然粗重结也就不生而灭了。真谛解云，相结即是分别执相，为一切六事心事所缘，外境事有，未达此并是自心分别所作故。若见相并是分别所作，欲嗔等则无从即生。而真谛解是说，相结即是分别执相，相结就是遍计所执相，为一切六事心事所缘，外境事有。好，这个就是解释遍计所执相。一切六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事，六事的见分心事所缘外境，只是自心所变现的境界，它是依他起的相分心。但是见分心却错误的认知所缘境是离心之外另有真实的自性，就成为遍计所执相了。未达此并是自心分别所作，见分心没有能够通达此遍计所执相，都只是自心的嫉妒分别所做的四意相，并不是所缘相分心的真实相。若见相并是分别所作，如果见分心能够如实的了知遍计所执相只是自心依闻记忆的嫉妒分别所做的四意相，就破除了相结，欲嗔等则无从即生。由遍计所执相而升起的欲贪嗔恚等烦恼也就不能升起了，粗重结呢也就破除了。 大唐世亲论都无此文，摄大圣论世亲事共有三种译本，一是真谛三藏的译本，称为陈译或者是梁译；二是达摩吉多等的译本，称为随译；三是玄奘法师的译本，就称为唐译。梁译的这一段文在其他两种译本中都没有记载。一解结经云：众相系福，粗众系福。又复下云：相结粗众惑。解深密经的这一段文在真谛三藏翻译的解结经中，相福是翻译作众相系福，粗众福是翻译作粗众系福。可是呢，在解结经下面说明已经见到圣义地的圣人能够解脱相福，他翻译作能解脱相结，而能解脱粗众福，他翻译作粗众惑。所以对于二福的名相，在真谛所译的经论中，并没有统一。真谛记云：五世境名相系福，一世境名粗众系福。在真谛记中提出了三种对二福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眼耳鼻舌身五识的境界所升起的系福，就称名为相系福。第六意识的境界所升起的系福，就称名为粗众系福。又众相系福即分别性，粗众系福为依他性。第二种解释与他翻译的三无性论相同，就是遍计所执相成名为众相系福，而依他起相成名为粗众系福。那么这个解说呢，就请参考前面所引的三无性论文的解释就可以了。又解一切苦谛名众相系福，由解脱得离故；一切极谛名粗众系福，由道所灭故。第三种解释是说一切苦谛名众相系福，苦谛就是众生在三界五趣生死流转中所得到的五蕴生命果报体，受种种的苦患，没有安隐之乐，形象粗显，所以呢就称名为众相系福。由解脱得离，解脱就是指灭谛的涅槃，由证得了灭谛，就解脱了生死轮回之苦。所以说苦谛由解脱得离，一切极谛名粗众系福。极谛呢就是贪嗔等烦恼及所造作的行业，由烦恼与业为因，能够集起三界五趣的苦果，对于出世善法没有堪能性， 所以称名为粗重细服。由道灭故，道就是指道地。依佛菩萨的教导，修学出世圣道，能断烦恼及所造作之业。所以说粗重细服，由道灭故。好，广说如比，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真谛记。深密经云，相福烦恼福。在深密解脱经中，这两种福是翻译作相福与烦恼福。若广分别，亦如别章。如果要广解二福，也可以去参考其他的经论。好，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由于二福不懈脱故，以见地者，因不能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丑二或是一直分成五颗，这个是第四颗，淫四不正涅槃师。如果这位已能证得圣意地相的圣者，他仍然有相福与粗重福不能解脱，那么他当然就没有修学能对治二福的道地为方便，因此他就应该不能证得无上的安隐涅槃。已见地者仍然有细福未断，当然也就不安隐了。或不因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丑二或是一直分成五颗，这个是第五颗，丙午不证菩提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玄奘法师翻译作无上正等正觉，无法可过，故名无上。已见地者还有二福没有超过，所以它不是无上。理事辨之，故云正等。他于能对治二福之法还不知道，所以他也不是正等。离妄照真，故曰正觉。他还有二福之妄未离，所以呢，他也不是正觉。因此可知，由于二福没有解脱，已见地者就不应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清净慧，由于今时非诸一生皆已见地，人一约三五过或一一直分成两颗，第一颗鬼一反噬破执，从有过失的这一方面破执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这个是第二颗鬼二顺势破执，从没有过失这一方面来破执着。它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子一举无三师破彼一执，略举出事实上并没有三种过失来破斥一性的执着。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事无三师，解说在现实中并没有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无异的三种过失。又分成三颗，这是第一颗淫一非已见地，没有一生已见地的过失。善清净慧，佛称呼菩萨的名字。由于今时 我举现在实际的情况来做说明。非诸一生皆已见地。前面反噬破执这一科中说，如果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无意的一相，则一生凡夫都已能见诸法形象，所以也就应该能够见到圣意地相的真理。可是现实中并没有一生凡夫都已经证见了圣意地相的真理这件事情。由此可知，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无有意的见解是错误的。看下面的经文，非诸一生已能获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丑一是无三师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淫二非证涅槃，没有一生已经证得涅槃的过失。非诸一生已能获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如果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没有差别的一相，则一生凡夫不用修学圣道，就应该已经能够证得无上安隐涅槃。可是现实之中，凡夫一生仍然在生死轮回中受苦，便没有能够获得无上安隐涅槃。由此可知，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无有意义的见解是错误的。亦非以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丑一是无三师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淫三非证菩提。没有一生已经证得无上菩提的过失。亦非以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无意的一相，则一生凡夫就应该已经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了。可是在现实中，并不是一生凡夫都已经证得无上菩提。由此可知，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无有意的见解是错误的。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不应道理。子一举无三师破彼一执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丑二结破一执，为破是一执做一个总结，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淫一以理总结。从一性执着是否合乎道理来做结论。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不应道理。由以上从佛的反噬与顺噬三种过失或是一执，就可以结论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圣意地相与诸形象如果是无异的一相，从道理上来推论说，一生凡夫 就应该已经见到了圣意地相，就应该已经获得了安隐涅槃，就应该已经证得无上菩提。可是事实上，一生凡夫并没有见到圣意地相，也没有得到安隐涅槃，更没有证得无上菩提。所以知道一性的执着是不合道理的。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有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丑二结破一执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淫二叠迹重结，叠迹就是将第一类圣解行地菩萨的嫉妒执着再重说一遍。重结就是在总结其嫉执不合理。若以此中作如是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如果在圣解行地菩萨集会中有第一类菩萨宣说这样的见解，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无异的一相，有此道理，就是由佛的反示与正视破斥执着一相有三种过失的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就应当可以知道这些菩萨以此一性执着的见解去修行是不如理的修行，因为一性执着是不符合实相的道理的。依三种过失或是一执的执着，到这里呢讲解完毕，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比较难的就是解释相符跟粗重符。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十三的第八页，第二行最后面这边，第七世是前六世的染净衣。你刚才在解说这第七世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第七世有我痴、我爱、我见、我慢。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先讲我痴？ 因为愚痴了嘛，愚痴了后面才做后面的事情。因为你愚痴了，所以你的见解就错了，由于错误的见解产生了对自我的爱着，因为对我自我的爱着，然后升起了我慢，所以就讲我痴、我见、我爱、我慢。 那能不能说他是我这是很随时现行 烦恼现行的时候，愚痴就现行，愚痴就是什么？就无明嘛。那有烦恼升起的时候，你一定是在无明当中嘛。不会说你现在智慧真升起的时候，然后你烦恼现在同时升起，是不是？所以在烦恼升起的时候，一定有无明相应。上次讲的课也讲到这个，我记得。 然后，下一大段。就是有云出众福者，诸烦恼见分种子，相福即是烦恼见分种子，又现起相见意识二福。 这边有提到说，他定义，他直接定义那个初重福就是烦恼见分种子，相福是烦恼的相分种子。那当然，什么样的种子升起，当它现行的时候，与它所得的果，就是必定符合它那个属性嘛。可是想要问一下，就是《色大生论》里面有提到说，当种子是种子位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分它的属性的。这怎么会通？ 跟什么会通？ 这就是当种子位的时候，就是种子还没生现行的时候，它的属性是好像是有一个性质，就是大家都是种子这样，然后 都是无忌的， 都是无忌。对， 种子位的时候，这些种子都是无忌的。它现行的时候呢，就有恶性的，有善性的，有无忌性的，啊，有清净的种子，有杂染的种子。所以从它现行法，它有， 从 见分是属于初重福，相分是属于相福。那么从它的往前推，就知道见分的种子是初重福，相分的种子是相福，对吧？ 所以 那种子是什么根源嘛？由种子升起现行嘛？ 就是德国这个业力就没有了， 反正扯到那边去了。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吗？ 就德国的， 所以 德国的性质知道它种子的性质这样子。 对，就是从现起的法往回推，就知道你现在会现起这种法，就代表你有这个种子嘛。对不对？现在现行的是善法，你就知道你有善法种子嘛。你没有善法种子，你现在不能现行善法。现在生行这是恶法，就知道你有恶法种子。虽然这些种子都是无忌性，可是你知道他们是有什么，是有这些存在性那个势力在里头的。所以当它现行的时候，就会显现成善性跟恶性或者无忌性。 所以这从现行的角度讲，那 从现行你就可以推进去，就知道种子它本身也有这些种类。 所以 它不是没有种类的，它是有种类的，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它现行以后就会不一样，所以就知道种子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无忌性，浑然一味，但是呢，它是有各个不同的种子的存在的。 那从种子位再往前推，它熏起的时候就是那个性质嘛？ 对呀、啊。那么你要再往前推的话，就是因为你造作了善法，所以熏了善的种子。那么这个善种子因缘成熟了以后，就会得到善果。那你造作了恶法，那么就熏起了恶的种子。那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受到恶果。所以他不是讲色大生论讲，你不能说是先有种子，还是先有现行法，这二者互为因缘。 OK， 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同时存在， 不能说是同时存在， 因为是无始。 好， 你往前推不到，并不代表说它有一点的时候，那一点开始他们都同时存在。无始意思就是你往前推，永远推不到。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师父，我们上上一次弟子，有提问哈，那个你说那个依他起相嘛哈，那我们说三自性不是吗？好了，依他起性，然后那天师父就是以那个那个谁说的，就是依他起相，他那个圆彻，那个圆彻是不是？然后。对不起，我记忆不是。 我也不记不太清楚，不过你说。 那但是依他起相是在讲这边的那个相吗？就是这个这个相跟初中的这两者的那个相吗？是指那个吗？ 这边讲相符跟初中符，它有不同的解释。你也可以说相符的那个依他起相，就是相分的那个相，它本身来讲，它就有。那个系符的力量，他们称为相符，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解释。那么也可以解释成，他后面有解释成，就是你成就了遍计所及相，他才称为相符。那么依他起相就称为初众符，还有这种不同的解释。 哦，对啊，这就很容易弄混了。 我们讲就是他有各个法师，他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也是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念心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能，一个所，是不是？所就是相，对吧？能就是分别嘛。那么在这个相显现的时候，因为无始的熏习，当这个相显现的时候呢，它就变得很真实，来骗你。让你什么产生迷惑？譬如这个杯子，如果我现在拿这个杯子，它是什么？一下显现，一下没有；一下显现，一下没有的时候，你就说这是假的嘛？可是你看它是一直在这边的，好像真的一样嘛？你看不到它的什么因缘性，你只看到它有个实体性，所以这个相会骗你，让你执着它有一个真实的杯子的字体的存在，而你不知道它本身是什么。是依他起的因缘性的存在，所以这个相本身产生的时候，它就能够骗你。从这一方面来讲，它叫做相符。那如果你是这个相符的话，没有关系。为什么？菩萨他不被什么相符骗了？菩萨他看到杯子也是这个样子，可是他知道它是因缘性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什么智慧。那我们的什么？见分心升起来的时候，能这一方面呢，又没有智慧，有个无明跟你共同升起。那这个无明的力量呢，就系服了你的见分心，让你认不得这个东西是依他起，而认为它有真实之心。所以从所这一方面，它也有一个力量来系服你；从能这一方面，它也有一个力量来系服你。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来安立，一个就叫相符，一个就叫初众符。 那好，那师父，我们就这个杯子来讲，我们看这个杯子，我们就是我们认为它有真实自信，就是我们自己也不自觉它有真实自信的，那这个是属于我们这边的所谓的这个， 这两个是合起来，因为你不可能升起来的时候你。只有一个起作用，它两个同时起作用。 是啊，这弟子当然明白，那是就，但是我们要去了解它，不是说也要再假设一个有不一样的这个性质嘛？ 是啊， 好、哦，那所以才有不同的这个名言嘛，一个相，一个初众嘛。 是。 那现在我们现在对它在对于认为说，我们认为它有其自信的，就是说再去加重它这个有自信的这个。作用，那这是属于就不是依他起的，这是到了这个骗计所致。 是、 哦、所以这里的那个初众跟那个骗计子是不一样的。这里讲的， 他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一个定义是你刚刚讲的定义，但也有不同的定义、 哦那他讲这个 啊，对不起，在那个讲义十三八的那个倒数第这个同显扬论哈，在倒数第六八，倒数第九行，他就说是依他起性以相及初衷为体嘛， 嗯， 那就是说这依他起相里边是一分为二吗？有这两种体这样子啊？是这样说吗？还是说 他这边这个文里头，它是一个文，但它中间后面又分成了两种解释，所以有一个是你刚刚讲的解释，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的相跟初众看起来是一个见分，一个相分，好像是相对而有。 是， 那，相对而有，可是好像感觉 他这边讲依他起自性，以相及初衷为体，就是相及初衷都是依他起自性， 是吗？那我们从见分跟相分来去说的时候，是相对而起嘛，是不是？ 嗯， 不是说哦，先有个见分，再有个相分，应该不是这样说吗？ 这一段解释的时候，照我们是依照窥基法师的述记来做解释。窥基法师述记在解释的时候，他这个相就是指依他起相，初衷就是指种子，能升起依他起的种子。这是窥基法师做解释，我们是依照他的解释来做。所以在我们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跟前面的三无性论的解释不一样了。 谢谢法师。 所以刚刚说这两种更互为缘得生嘛，现行熏种子，就是种子要依他现行相而生起，所以种子称是什么？依他起性，对不对？那么种子生现行，现行相要依他种子而生起，所以现行相也是依他起性。所以他这边讲说，依他起自性以相及初众为体，就是这个意思。你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胜众？ 何能胜众？ 我并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回向给王礼拓居士。 回向给王礼拓居士。 好，谢谢大家。好，阿弥陀佛。